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第五部分，我从上面那些基本原理推出了整整一系列其他的真理，很乐意在这里从头到尾说给大家听听。可是要这样做，现在就需要谈许多问题，那些问题学者们还在争论，我又不想跟他们纠缠，所以我想最好还是不那么做，只是大致说一说那些真理是怎么一回事，让高明的人看看有没有必要给大家细讲。我一直坚持自己已经下定的那个决心，除了刚才用来证明神和灵魂存在的那一条原理以外，绝不设定任何原理，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觉得它清楚可靠的程度比不上几何学家以往的证明，就绝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可是我敢大胆地说，我不仅找到窍门，在很短的时间内满意地弄清了哲学上经常讨论的一切主要难题，而且摸出了若干规律，它们是由神牢牢地树立在自然界的，神又把它们的概念深深地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我们经过充分反省之后，就会毫不犹疑地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严格遵守这些规律。我再进一步观察，看到这些规律是连成一气的，因此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许多非常有用非常重要的真理，胜过我从前学过的一切，甚至超过我从前希望学到的一切。我写过一部论著，试图说明这些真理的主要部分，由于某种顾虑没有把它发表。大家不知道那部书讲的是什么内容，所以我只好在这里给它做一个内容提要。那部书的论述对象是各种物质性的东西的本性。我在动手写它之前，曾经打算把这一方面我认为知道的东西统统写进去。然而，画家是不能在一个平面上把立体的各方面同等的表现出来的，只有从其中选择一个主要方面正对着光线，把其他的方面都放在背阴处，使人们看正面的时候可以附带看到侧面。同样情形，我的论述里也有无法包罗我的全部思想，所以我只用较大的篇幅表达我对光的理解，然后附带讲一讲太阳和恒星，因为光几乎全部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再讲一讲天宇，因为它是传导光的，再讲一讲行星、彗星和地球，因为它们是反射光的，再专门讲一讲地球上的各种物体，因为它们有的是有色的，有的是透明的，有的是发光的，最后讲一讲人，因为他是这些东西的观察者。为了把这一切往背阴的那边挪挪，以便比较自由地说出我自己的判断，而不必对学者们所接受的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我甚至于决定剖开我们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假定现在神在想象的空间里某个地方创造出一团物质，足够构成这个世界，再把这团物质的各部分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混淆地跟诗人所能设想的一样，然后不再做别的事情，只是向自然界提供通常的协助，让他遵照他所建立的规律活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就首先描述这个物质，力求说明，除了刚才说过的神和灵魂的本性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在我看来都没有物质的本性那样清楚，那样容易了解。因为我甚至明确地设定，物质里并没有经验学者们所争论的那些形式或性质，其中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灵魂本来就认识的，谁也不能假装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明有哪些自然规律，我并不依靠任何别的原理，只是根据神的无限完满进行推理，力求对那些可以质疑的规律做出证明，说明他们的确是自然规律。即便神创造了许多世界，也没有一个世界不遵守他们。接着我又证明，这团混沌中的绝大部分物质必定按照这些规律以一定的方式自行安排调整，形成与我们的天宇相似的东西， 它的某些部分则构成一个地球、若干行星和彗星，另一些部分则构成一个太阳、若干恒星。在这个地方，我进而讨论光这个主题，用很大的篇幅说明光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必定在太阳和恒星里出现，又从那里出发，在一瞬间穿过天宇中的广大空间，并且从行星和彗星上向地球反射。我又做了许多补充，说明那些天宇和星球的质地、位置、运动和各种性质。我想说了这些，就足以表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天宇和星球，也应当跟我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上的一模一样，至少可以一样。往下我就特别讲一讲地球，具体的说明。虽然我已经明确设定，神并没有把重量放进构成地球的物质。地球上的各部分仍然丝毫不差地隐向地心。地面上既然有水和空气，那么天宇和星辰的构造主要是月球的构造，就不能不在那里引起潮汐，在各方面都跟我们在海里见到的一样。此外，还引起一种洋流和气流，从东到西，跟我们在热带地方见到的一样，何以山脉、海洋、泉水、河流能在地球上自然形成？矿物能在那里的矿山上产生，植物能在那里的原野上长出，各式各样的所谓混合物或组合物能在那里造成。由于我发现，除了星球之外，世界上只有火产生光，所以我撇开其他现象，专门下功夫详细说明那些与火有关的事情，指出火是怎么产生的，怎么维持的，何以有时候有热无光，有时候有光无热。它何以能够在不同的物体上引出不同的颜色以及不同的其他性质？它何以把某些东西烧化，把另一些东西烧硬？它何以能烧掉几乎所有的东西，把它们烧成灰和烟？以及它们如何能单凭猛烧把那些灰烬烧成玻璃？这种从灰烬到玻璃的转化，我觉得跟自然界发生的其他各种转化一样奇妙，所以我特别乐意描述它。尽管这样，我还不想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就是照我说的那种方式创造出来的，因为也很可能神当初一下就把它弄成了定型。可是确确实实，神学家们也一致公认，神现在保持世界的行动就是他当初创造世界的那个行动。既然如此，即便神当初给予世界的形式只是混沌一团，只要神建立了自然规律，向世界提供协助，使它照常活动，我们还是蛮可以相信，单凭这一点，各种纯粹物质性的东西是能够逐渐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的。这跟创世奇迹并不冲突，而且把它们看成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要比看成一次定型更容易掌握它们的本质。描述了无生物的物体和植物之后，我进而描述动物。特别是人，可是我这方面的知识不够，不能用上面那种格式来讲，也就是说，不能用原因来证明结果，说不出自然界是用什么种子、以什么方式产生出这类东西的。所以我姑且假定，神造了一个人的身体，不论在肢体的外形上，还是在器官的内部构造上，都跟我们每个人的完全一样。采用的材料就是我所描述的那种物质，一开头并没有放进一个理性灵魂，也没有放进什么别的东西代替生长灵魂或感觉灵魂，只不过在他的心脏里点了一把上面说过的那种无光之火。这种火的本性，我想同那些使湿草堆发热、使葡萄酿成新酒的火是一样的，因为点着那把火之后，那个身体里就可以产生各种机能。我仔细检查，发现只要我们不思想，因而不触动灵魂这个与形体分离的部分。上面已经说过，灵魂的本性只是思想。我们身上所能产生的，也就恰恰是那些机能。这一方面可以说，无理性的动物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我却不能因此在那个身体里找到什么依靠思想的、纯粹属于我们的机能。后来，我假定神创造了一个理性灵魂，用我描述的那种特定的方式，把它结合到那个身体上。 我就在其中发现这类机能了。为了使大家明白我在那部书里是怎样讨论这个问题的，我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心脏和动脉的运动，因为这是动物身上可以观察到的最基本、最一般的运动。知道了它，就很容易知道对其他各种运动应当怎样看。为了使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我的说明，我要请不熟悉解剖的人费点力气，在读我的说明之前，先切开一个有肺大动物的心脏放在面前，因为它的各部分都很像人的心脏。看看其中的两个心室或心腔，先看右边的一个，有两根粗管子连在上面，一根是腔静脉，这是主要的储血器，好像树干。体内其他静脉都是它的分支，另一根是动静脉。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因为它实际上是一根动脉，以心脏为出发点，然后形成许多分支，布满两肺。再看左边一个心腔，也同样有两根管子连着，跟上面说的两根同样粗或者更粗。一根是静动脉，这个名字也取得不好，因为它只是一根静脉，来自两肺，在肺里有许多分支，跟动静脉的分支交织在一起，又跟气管的分支交织在一起。空气是通过气管吸进来的，另外一根管子是大动脉，从心脏通出去，把分支通到全身各处。我还要请大家看一看11片小皮膜，好像11座小门，管着这两个心脏上四个口子的起闭，三片在腔静脉的入口装配的完全不妨碍其中的血液流入右腔，却正好使血液不能从心脏往外流。三片在动静脉的入口装配的正好相反，只容许右腔的血液流到肺里，不容许肺里的血液往回流。另外两片在静动脉的入口许可血液从肺里往左腔流，不许它往回倒。还有三片在大动脉的入口容许血液从心脏流出，不许它往心脏回流。这些皮膜的数目也很自然，用不着再找什么别的理由来解释。因为颈动脉位置特殊，口子是椭圆的，两片就能闭拢，另外三个口子是圆的，要有三片才能闭拢。此外，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大动脉和动静脉的组织要比颈动脉和腔静脉坚硬得多，结实得多。颈动脉和腔静脉进入心脏前扩大成两个囊形，称为心耳，是跟心脏一样的肌肉构成的。心脏里的温度总是高于身体的任何部分，这种温度可以使流入心脏的血滴立刻膨胀扩张，就像我们把各种液体滴入高温容器时通常见到的那样。注意到这几点以后，我就用不着说出什么别的理由来解释心脏的运动了。要知道，那两个心腔没有充满血液的时候，血液必然要从腔静脉流入右腔，从颈动脉流入左腔。因为这两条血管是经常充满血液的，这时它们朝心脏开的口子又闭不住，可是，一流进两滴血，一个心腔一滴，由于进口开得很大，后面的血管又充满血液，血滴必然很大，遇到高温就立刻变稀膨胀，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心脏撑大，把那两条血管入口上的五扇小门推得闭拢，堵死了来路。心脏里的血液就不再增多，这两滴血继续稀化，越变越稀，就把另外两条血管口上的六扇小门推开，打通了去路。这样一来，就几乎在撑大心脏的同时，把动静脉和大动脉的一切分支全都撑大了。然后心脏就立刻收缩，这两条动脉也跟着收缩，因为流进来的血液在那里冷却了，于是那里的六扇小门重新闭拢。腔静脉和颈动脉上的五扇小门重新打开，放进另外两滴血。这两滴血又把心脏和动脉撑大，跟前两滴完全一样。由于流入心脏的血液先经过那两个称为心耳的囊，所以心耳的运动是与心脏的运动正好相反的。心脏舒张的时候，心耳就收缩。由于有一些人不明白数学证明的力量，不善于判别真正的推理和似是而非的推理，很可能不做调查研究就贸然否定以上的说法。我愿意提醒他们， 我刚才说明的心脏运动，是由那种可以用眼睛在心脏里看到的器官结构必然引起的，是由那种可以用手指在心脏里摸到的温度必然引起的，是由那种可以凭经验认识到的血液本性必然引起的。正如时钟的运动是由钟摆和齿轮的力量、位置、形状必然引起的一样。如果有人问，静脉里的血液既然继续不断地流入心脏，怎么不会流干？